他在外面站着，看着壁垒里冲天而起的烟花，心情十分愉悦。庆枕对大家笑道： 值此新春佳节，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各位没法回家和家人团圆，我们心生歉意，于是想慰问一下大家。 哎，对，慰问一下。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庆枕，我旁边的这位是罗兰老师。 对，是我。 既然是慰问，那肯定要表演节目了。 那我们表演个什么节目呢？ 我们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正月里剪头死舅舅吧。 好嘞。 中年人气笑了。 哈哈，你们两个是小孩子吗？还玩这么卑劣的游戏？ 嘘。庆枕把食指放在嘴边，然后举起右手的剪刀，在罗兰的发梢剪了一下。那中年人冷声道： 把他们给我押回去。 庆枕看向他笑道： 新年快乐。 壁垒里一枚璀璨的烟花忽然升上天空，那闪耀的光芒把庆枕的笑意都给照亮了。而这绚烂的花火之下，一枚狙击子弹从几百米之外的枪口中迸射而出，那位中年人竟是直接暴毙当场。士兵们噤若寒蝉，有人颤颤巍巍说道： 你不怕上面责罚吗？ 庆枕云淡风轻地微笑道： 不会的，他们现在需要我了。 此时远处一辆越野车从街道上拐了过来，车上的周秘书下车后平静地说道： 庆枕，罗兰，收拾东西，立刻开赴前线进行军事协助。 废土之上有178座壁垒，178在西北边陲，是整个壁垒版图的最西，那里夏日酷暑难耐，冬天冻土三尺，冰雪覆盖。有人曾站在178壁垒的城墙上往外望去，满目尽是苍夷黄土，就连河流都是浑浊的黄色向东方奔流而去。而庆氏、杨氏、李氏则是位于整个壁垒版图的西南方。因地缘关系，这三家财团向来是西南方交往最为密切的三家，而其他财团的主要掌控区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很难往西南扩张。其中李氏位于最南方，据说再往南便是难以走出的雨林，那里毒虫遍布，据说从未有人能够穿过那片雨林继续往南。不过由于地壳运动的关系，三家所处的位置气候也在改变，越来越冷了。近些年雨林里的生态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李氏甚至曾有计划将这雨林也纳入自己的版图，修建新的壁垒。庆氏位于李氏的东北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11壁垒甚至被誉为山城，只因为城市依山而建，是西南部极其重要的水陆枢纽。杨氏则位于巨大的盆地之中，北部临陇南宗室与178壁垒。不过近些年宗室一直图谋178壁垒所控制的西北地区，与杨氏并没有太多的交集，这样的地缘注定了将是三足鼎立逐鹿西南的局面。三家资源并不是共享的，李氏有的杨氏没有，杨氏有的庆氏却没有。战争从来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资源才是战争的目的。但有人曾说自己早些年去过东方的中原，那里更加繁荣，甚至壁垒之外有大型的人类聚居地，但灾变后的世界早已不是他们认识的那一个世界了。除夕夜的零点刚刚过去，胡说大概已经回到108壁垒之内，三部战争机器将军力囤积在三家交汇之处，隔着几十里遥遥等待真正的战争到来。颜六元等人一开始很亢奋，但经不住时间太晚，也都去睡了。任小素一个人坐在篝火边上，思考着关于未来的计划，思考怎么才能让大家在这场战火里活下去。按照胡说的说法来看，他可以将颜六元等人给送进108壁垒里去居住，就算实验体过来袭击，也不可能再颠覆一座防御森严的壁垒了。而且三家财团之间的战火也不可能那么快就烧过来。战争是博弈， 聪明人都不会一开始就压上整张桌子的赌注。天空中又下起雪来，一个屋子的门突然打开，颜六元披着衣服走出来，坐在了任小素的旁边。 哥，你在担心这场战争吗？ 嗯。 任小素应了一声。 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吧？ 颜六元低声道。 我们就算住在深山老林里，也一样能过得很好。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说道： 从此不与外界接触了吗？ 哥，我知道你想去88壁垒找小金姐姐，但为什么不是她来找你呢？ 颜六元说道。 其实我打听了88壁垒的位置了，但我不想说，因为我并不觉得咱们到了88壁垒就能有何不同。他是杨氏财团重要的人物，而我们只不过是流民而已。 任小素看着颜六元，他们以前其实也经常有分歧，比如颜六元不想上学，想要和自己一起出去打猎，但任小素都拒绝了，俩人甚至也爆发过争吵。但这一次，任小素发现颜六元是发自内心的抵触壁垒这两个字，以至于连壁垒里的人也一起给讨厌了。颜六元说道。 哥，壁垒不欢迎我们。 任小素叹息道。 在109壁垒上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你都说跟同学相处得很好，现在看来你说谎了。 嗯。 颜六元点点头。 没人愿意跟我和大龙说话，甚至还躲得远远的。他们的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就是害怕他们跟我们做朋友。上课老师让我回答问题，我因为没学过所以进度跟不上。老师说流民学不会也正常，流民都比较笨。有一次同学丢了东西，大家都怀疑是我和大龙偷的。 任小苏默然，那是壁垒人对流民的刻板印象，是他们固有几十年的认知。颜六元继续说道。 他们搜我和大龙的位置，结果什么也没搜到。但那时候小玉姐经常给我塞零花钱，很多，比其他学生都多。老师看到钱之后就说我肯定是偷来的，因为流民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我试图跟他们解释什么，但没有用，大龙都吓哭了。丹哥你放心，我没有哭，因为你说过这世界从不相信眼泪。 颜六元说道。 哥，我不喜欢壁垒，也不喜欢壁垒人。也许杨小锦姐姐是不同的，但她的亲人朋友呢？ 任小素叹息道。 不知道。 所以哥， 颜六元语气坚决起来。 等他来找你吧，他如果不来，那你这一路北上去88壁垒就将毫无意义。你曾经跟我说不要让这个时代的悲哀成为我的悲哀，可这时代的悲哀已经成为壁垒人骨子里的癌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说道。 你当时应该给我说的。 你会怎么办？ 颜六元看向任小素。 我会把冤枉你的人全都杀掉。 任小素笑了笑说道。 我们现在也去不了北方了，明天一早就送你们先去108壁垒，你不用去上学了，让江武老师给你们教课吧。他虽然只是语文老师，但也受过全面的教育，教你们数理化还是绰绰有余的。 颜六元听到这里眼睛一亮。 我喜欢江武老师，我觉得他就挺适合你的。 人小鬼大。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然而就在此时，颜六元忽然抬头看向一处山坡，任小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却发现狼王正独自伫立在那里，遥遥地望着颜六元。任小素很确定狼王看的并不是自己，这一幕在之前逃难时也出现过。这时候任小素有些疑惑了，狼王早就带着狼群进了深山里，结果颜六元来到哨所的当晚，他竟是顶着风险也要过来看一眼。任小素问道。 你跟这狼王有过什么交集吗？ 没有。 燕六元摇摇头。 哥，我能去山里看看狼王吗？ 燕六元好奇地说道。 总觉得他好像认识我一样。 之前任小素就私下里跟燕六元讲过他和狼群的交易，所以燕六元也很清楚任小素现在和狼群算是合作关系，双方还曾合力猎杀过纳米战士来着。听起来挺离奇的，但颜六元早就习惯了任小素的古怪之处。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可以，但你必须跟在我后面。 虽然已经和狼群合作很久了，但任小素还是有点不放心，万一狼王发疯了想要伤害颜六元怎么办。说着两个人便打算进山了，结果这时任小素忽然看到山下车辆的灯光正在快速向山上赶来，他皱起眉头说道， 你先进屋子里去，把李清正叫醒喊出来。 好。 颜六元去喊醒了李清正，只见李清正披着军大衣走出了屋子。 小素啊，你喊我啊。 任小素说道， 有人上山，应该是李氏的人。 这大过年的，谁会闲着没事到山上来？ 李清正惊奇了，他们俩人就站在哨所门口等待着，一辆越野车在哨所门前停下，一名士兵拿着一封牛皮纸信封隔空扔了过来。 私人部队集结，这是文件，明天早上7点钟以前未按时集结者全作战班组追究责任，以逃兵论处，少一个人都不行。 李氏的逃兵一罪是很重的，不光要缉拿本人进行刑事处罚，甚至还有祸及家人，在集镇上的流民将直接失去水源分配的资格。在这个年代里，不分配安全水源，流民是活不了多久的。也有人可以去荒野上寻找水源，但进荒野就必然伴随着风险。来发送文件的人说完便准备上车离开了，可李清正一计算，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也就是说5个小时之内必须在壁垒外集结报到，不然以后就是逃兵了呀。他看向那士兵说道， 我们在这里守哨所呀，我们走了这哨所怎么办？能不能通融一下？ 那士兵上车时冷笑， 跟我说有个屁用，你不想集结可以不去。 任小素看向李清正， 你在集镇上还有家人，没有家人的话可以跑啊。 李清正苦涩道， 怎么跑啊，我是没有家人了，但咱们班组里还有10多个人在集镇上是有家人的，咱班组里逃掉一个人，全班组都要受同样的责罚。 这是李氏的毒招，让你的战友看住你不能乱跑，要是班组里跑掉一个人，全班组都得完蛋。任小素诧异地看了李清正一眼，明知道是去当炮灰结果也不跑，竟然是为了其他人着想。胡说在年夜饭之前就有说过，大家可能当炮灰，大家自己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四人部队拉上前线能干什么？能攻坚克难吗？他们也只能当炮灰啊。不过李清正这人也是有点奇怪，跟你相处之前恨不得从你身上刮3斤油水下，认你当朋友之后又很讲义气。之前胡说给他们办军人身份的时候，也就是给了任小素和李清正，这时候李清正要利用这身份一个人跑路，那简直太容易了。事实上任小素原本是想带着颜六元等人进壁垒的，毕竟他有特侦司的身份，想办这事儿轻而易举。但现在看来，如果他带人走了，恐怕班组里的其他人都得完蛋。任小素想了想叹息道， 那就把大家都喊起来吧，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先让我把家人送回集镇，然后咱们就去集结报道。 李清正回答道， 成。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 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开车？ 以后如果离开李氏的地盘，不管是去88壁垒还是178壁垒，甚至去其他地方，开着卡车总归是最舒服的选择，所以任小素就动了学车的心思。而且这次集结之后肯定是要奔赴北方前线的，路上如果只有李清正一个人会开车，那得把李清正给累死。任小素心想，自己学不会自行车，那不如直接跳过自行车学开汽车。 为了这么一个生活技能浪费技能学习图谱实在不值得，更何况他现在还没有技能学习图谱，就算有他也肯定是学习胡说这一类人更好一些呀。李清正愣了一下， 行，路上就教你，咱们时间还够。开车这事儿没多难，山路你肯定不能开，但下了山在直路上开起来你很快就学会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开车上路这事儿，如果不需要在壁垒里遵守交通规则什么的，也就上路跑一会儿就明白。哨所里的人被喊醒时一个个睡眼惺忪的，李清正扯开嗓子喊， 都他们别睡了，赶紧把哨所里的物资都给带上，全都背到自己的行军包里，不要往车上放，万一被查到那么多腊肉，咱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 有人好奇道， 狼王，咱们这是要干啥呀？ 李清正环顾四周说道， 准备上战场吧。 所有人都愣住了， 现在吗？不把春节过完啊？ 战争哪会等你过不过春节啊？ 李清正叹息道， 都去收拾东西吧，15分钟以后在这里集合。 一个个哨所士兵的表情顿时变垮了，大家最近相处的像是一家人一样，都商量着以后在这哨所住下了，结果现在忽然就要上战场当炮灰了。 啊，咱能不能不去啊？ 有人问道。 守哨所多好啊。 刚来这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哨所太苦了，可是这段时间以来大家忽然发现哨所的生活一点都不苦啊，反而比在集镇上还舒服。李清正这时严肃说道， 如果我们不去集结，那么一些队友在集镇上的亲人就活不下去了，而且李氏必然会对我们进行通缉，跑不掉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在旁边看着这群人，整个哨所总共就10多杆自动步枪，手雷一颗都没有，简易迫击炮、步兵地雷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连最基本的单兵通讯电台都没。这要打起仗来，那么大的战场，甚至横跨两座山脉，他们连个求救支援的机会都没有。到时候，整个战场的敌人都会明白，他们这些私人部队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不堪一击。当然，如果敌人觉得任小素他们这支私人部队也和别的臭鱼烂虾一样，那光是任小素一个人，搞不好就能给他们上一课。也不知道狼群会不会跟着过去。任小素回头望了一眼山上，狼王此时已经不见了。此时，陈无敌凑到任小素旁边。 师父，咱们也要去打仗吗？ 任小素说道。 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打不打仗的事情。你先帮大家扛一下东西吧，我也去准备一下。 陈无敌答应道。 好的。 任小素把陈无敌支去收拾东西后，自己一个人来到一间没人的屋子里，他要把之前得到的纳米战士武器给拆解掉，获取里面的纳米机器人。自打上次携手狼群猎杀纳米战士之后，任小素的纳米机器人数量一下子便翻了好几倍，他甚至已经能将外服饰装甲覆盖自己的两只手臂了。所以他一直都在犹豫，自己是否要拆解这些武器获得这些纳米机器人。这武器的作用原理大概就是以设置好固定程序的纳米机器人来实验高频粒子切割的作用。其实这玩意儿听起来玄乎，但水刀也是这样的原理。原本高频粒子切割都是重型切割机械，因为刀刃是无法塑形的，没办法打造成刀，但纳米机器人帮助李氏解决了这个问题，以至于他们制造出了更加锋利的近战武器。这武器对于任小素来说肯定是没有黑刀好用，但以后万一身边的那些学生也有纳米装甲，他们不就可以用了吗？只是现在容不得任小素思考以后了，他拆解这纳米机器人不是要给自己用，而是要给颜六元。完成刷机之后，任小素把颜六元叫进屋里。颜六元把门关好后好奇道， 哥怎么了？ 任小素说道， 把手伸出来。 颜六元将手伸了出来，却见任小素握住他的这只手，紧接着银色的溪流便从任小素的身体里渗透出来，向颜六元蔓延过去。 这就是李氏的纳米机器人，你个子小一些，说不定这些纳米机器人已经足够你完成一副轻薄一点的纳米装甲了，也可以在体内增强你的肌肉骨骼力量，这是给你自保的东西，平时千万不要向别人显露。 任小素说道， 如果情况危机，你可以用它杀人。 颜六元呆呆地看着任小素， 哥，你把纳米机器人全给我了，你怎么办？ 说着他便要松开手，防止纳米机器人继续向他的身上汇聚，但他的力量比任小素小太多，根本挣脱不开。任小素紧紧握住颜六元的手，将颜六元捏得生疼，他一字一句地认真说道，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些纳米机器人保护大家。 没有什么矫情的煽情的语言，任小素在这个时候只讲最实际的事情，就像颜六元愿意用性命为代价给任小素许愿一样，任小素也同样可以把好不容易攒来的纳米机器人一股脑全部交给颜六元。也正是这样，他们才能一起度过以前那么苦的岁月。任小素自身本来就没有借助纳米机器人的习惯，因为他自身是强大的，而且任小素相信前方战场上一定还有更多的纳米机器人在等着自己，毕竟李氏还挺大方的，所以到了前线他说不定连剩下八个学生的纳米装甲都能凑出来。任小素在脑海中说道， 宫殿，重新匹配纳米机器人。 下一刻宫殿说道， 收取20000元手续费。 任小素都懵了，这他妈自己身上就剩20000了，你一个宫殿给这纳米机器人重新匹配，竟然还要收手续费。然而这时候任小素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赶紧匹配，钱自己拿。 他在脑海里说完，收纳空间里的20000现金便不翼而飞，而他神经元原本连接着的纳米机器人纷纷与他脱离了接驳的状态。任小素看向颜六元， 配合纳米机器人的匹配过程，然后试试你能不能指挥他们。 只见纳米机器人汇入颜六元的身体之中，紧接着颜六元浑身上下的血管都变成了银色。颜六元疑惑道， 很好指挥啊，都很听话，就像是使用自己的手指一样。 任小素松了口气，他最担心的就是颜六元同步协调率太低，然后导致颜六元无法发挥纳米机器人的作用，但现在看来颜六元的同步协调率应该是很高的那种。 平时不要用他们， 任小素说道， 如果肆意使用一定会引起李氏的注意。 好， 颜六元点头答应了。然而就在此时，外面忽然传来其他人的惊呼声， 牛超枪呢？ 任小素推门而出， 怎么了？ 李清正怔怔地看向任小素，他艰难地说， 刘昭江背着一些盐和腊肉不见了，他还带走了一杆枪和一半的子弹。 不见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哨所就在山上，下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如果刘昭江失踪，那就只可能是走进了山里。刘昭江是之前与任小素他们从109壁垒一起逃难过来的逃走，还带走了一些物资以便自己日后生存。李清正面如死灰， 他为什么要自己逃走啊？他逃走了其他人怎么办？ 李清正正是因为把哨所里的士兵当兄弟看才愿意留下的，结果他眼里的兄弟却背叛了他。陈无敌看向任小素， 师父，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人？ 任小素平静地说道， 他们就是想吞噬你那束光的黑暗呀。 咱们现在怎么办？ 李清正喃喃道， 少了一个人大家都要受责罚呀。 忽然有人说道， 要不咱们也跑吧，反正上战场也是死。 然而却有人拉住大家恳求道， 我妻子和女儿都在集镇上，不能跑啊，我求求你们，说不定至少一个人大家不会受责罚呢。 另一个汉子也哀求道， 求求你们了，不要跑，你们跑了我们这有家有口的怎么办啊。 李清正看向任小素， 所有人也都顺着李清正的目光看去。其实大家都明白，现在作战班组里说话算数的不是李清正，而是任小素。任小素迎着他们的目光思考了两秒，说道： 我们一起去集结，我有办法。 李清正一听任小素这么说，就已经放下心来。这时候任小素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真正的班组长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下山的时候，任小素发现陈无敌有些闷闷不乐。事实上，每次发生这种背叛时，陈无敌的精神世界都在受到冲击。就像是一个单纯的孩子，一开始乐于助人，天真善良。但慢慢的，他会发现，他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就像是自己心脏里的一个三角形。这三角形每一次转动，都会让他的心脏受一次伤，还会让他揪心的疼痛。直到那三角形的棱角被磨成了圆形。任小素没有再开解陈无敌什么，这是陈无敌自己必须经历的心魔，他自己想明白了才能走出这个困境。运兵卡车下山之后，并没有直接往集镇去，他们的时间还很多，去集镇的路程也不过三个小时而已，开快一点两个半小时就到了，他们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任小素带着他们往另一条路上驶去。李清正疑惑道： 哎，咱们这是干什么呀？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到了你就知道了。 在一条路旁，任小素带着李清正埋伏在旁边，他甚至要求李清正换上李氏正规军的服装，以及带好特侦司的证件。这时一辆运兵卡车从远处驶来，任小素淡定地走到路中间，拦住了卡车的去路。那车上的人看到任小素身上的李氏军装便停了下来。这车上是一整支其他哨所的作战班组，他们的班组长跳下车来陪笑道： 哎，长官，什么事情啊？ 任小素亮了一下证件： 特侦司查案，我怀疑你车上有间谍，让他们都下车。 那班组长愣了，他赶紧喊冤： 长官，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就是几个私人部队的士兵而已。 少他妈废话。 任小素冷着脸： 难道你就是那个间谍？ 这班组长顿时不敢说话，立马招呼其他士兵下车： 都快点下来，配合长官查案。 谁在集镇上还有家人？ 一个汉子弱弱的举手： 长官，我家人还在集镇。 任小素对那个班组长说道： 就是他，跟我走。 说着，李清正便带着一队士兵过来，将那个汉子给绑了，直接押到了自己车上。这一刻，李清正才震惊地发现，原来任小素所谓的办法是他们来抢人呐。其实李氏只是怕有人当逃兵而已，只要你人数够30，他们肯定就不会说什么了。但李清正万万没想到，任小素竟然还有这种操作，这也太狠了吧。但是死道友不死贫道，李清正他们现在哪管得着其他作战班组死活，这世道自己能活下去就不错了，管他方法对不对。那名班组长看着李清正旁边一群士兵的军装，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这怎么有便装和私人部队的衣服呢？班组长疑惑道： 长官，你旁边这些是私人部队的？ 任小素顿了一下： 对，我隐藏在私人部队里查间谍很久了。 那班组长也不敢说什么，毕竟特侦司的名声在外，没有李氏的血缘，谁也不敢得罪特侦司啊。任小素瞥了他一眼，便对李清正说道： 出发。 说着他们的运兵卡车掉头朝着集镇方向驶去。任小素在车上看着那名被绑的汉子，他对陈无敌说道： 给他松绑。 那名汉子都快吓哭了： 长官，我真的不是间谍啊。 任小素点点头：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这个作战班组的人了。 汉子愣了一下： 长官， 我不是你们作战班组的呀。 旁边四人部队的士兵枪口指向他，任小苏说道： 你现在是？ 也就是这时候，后面路上还在傻呆呆站着的班组长忽然反应过来。 操，这是来抢人的，什么狗屁特侦司啊，太无耻了吧。 旁边的士兵有点慌了。 班组长，那咱们怎么办啊？ 那班组长咬咬牙， 估计是追不上他们了，而且我也不确定他们特侦司的身份到底是真是假。咱们去想别的作战班组。 这一整片哨所多达几十个，所以也就有几十个作战班组。任小素还不知道，他开了这个头以后，身后的各个作战班组会因为抢人打成什么鸟样子。有些作战班组人是齐的，所以没考虑过这事儿。可还有更多的作战班组跟任小素他们一样缺了人，大家正愁怎么办呢，结果任小素这操作像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一样。几十个哨所的兵下山之后，通往集镇的大路其实就那么两三条，这大概就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了。任小素他们一路赶到集镇的时候，天都快亮了。这时候他们赫然看到李氏的几辆运兵卡车竟是朝他们来的方向驶去，那几辆车看到任小素他们便停了下来。对方司机摇下车窗喊道： 你们是从哨所过来的私人部队？ 李清正愣了一下。 对啊。 司机问道： 你们来的路上没见到有人群殴吗？ 李清正镇定道： 没啊，我们出发的早。 那司机骂骂咧咧地把车窗摇了上去。 操，听说那边都快打成一锅粥了，这大清早的快得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任小素和李清正就坐在卡车的前面，俩人谁也不说话，但俩人大概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李清正小声问道： 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任小素也有点心虚。 问题应该不大。 任小素先把颜六元他们给送进了集镇，交代好注意事项便去了集结点报道。清晨时，胡说刚刚在特侦司召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结果一位副官送来卫星电话： 中将，私人部队作战序列的主官找您。 胡说愣了一下，说着胡说接起了电话，结果对面一通埋怨。私人部队的士兵虽然是流民，但部队的主官却也是李氏的嫡系。对方埋怨了半天，胡说也不乐意了： 谁他妈想染指你私人部队了？就你的破私人部队，白送给我我都看不上，听着，少往我身上泼脏水。 说着胡说便把电话给挂了。然而他紧接着开始头疼起来，因为他很清楚这肯定又是任小素闹出来的幺蛾子。原本任小素以为私人部队的人数并没有多少，但是他错了，眼瞅着集结之后要比一支财团作战旅的人数还要多一些。李清正去打听了一下，这是好多个壁垒的私人部队被汇集到了一起。各个壁垒的私人部队如今有一个共同的主官，叫做李安军，是李氏的嫡系，如今兼任107壁垒的管理者。而负责108壁垒私人部队的主官叫做刘太宇。此时其他壁垒的私人部队都已经集结完毕了，只有刘太宇看着面前孤零零的任小素他们，满脸惆怅，他的兵全都没来呀。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刘太宇看向李清正： 你们来的路上发生过什么吗？ 李清正站直了身子： 报告长官，没发生意外，我铁二营第八作战班组按时集结，请长官指示。我 行了行了。 刘太宇心烦意乱地摆摆手： 还嫌不够乱是不是啊？好好在这站着，别吭声。 说完刘太宇就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队里有人小声道： 咱们后面的人是不是都打起来了？ 李清正牙疼道： 好像是的，应该是在抢人吧。 任小苏乐了： 那倒是好事了， 所谓法不责众，所有哨所都打起来，他们就全都不用遭受责罚了。 其实其他哨所的人之所以敢这么做，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如今李氏需要人去打仗，哪有功夫一直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时有人看向任小素， 班长，这都是你意料之中的事情吗？原来你是想制造混乱，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任小素清了清嗓子， 还行吧，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结果这时候陈无敌说道， 我师父脑子没那么好使。 任小素沉默地看向陈无敌，事实上四人部队的管理一直都很混乱，尤其是在扩编之后就更加混乱。任小素他们是没怎么去过其他的哨所，去过他们就知道很多哨所压根人就没有骑过。作战班组的班组长还故意谎报人数，想要吃空饷，结果现在忽然要求集结，搞得他们猝不及防。要是让上面知道他们吃空饷，那就不是普通的责罚那么简单了，说不定还会有人被拉出来枪毙警，以儆效尤。所以这场混乱之中本身也就有人故意把水继续搅浑。当刘太宇亲自把四人部队的人全都带回来时，其他四人部队都已经开拔了，就剩了108壁垒的作战部队。按要求是早上7点集结，而现在都快傍晚了，期间也没人管任小素他们，整个作战班组都跟放羊了一样。任小素还有空带着大家去集镇上每个人买了个鸡蛋灌饼吃，李清正请客的。傍晚的时候，刘太宇带着大部队回来集结了，四人部队那群士兵一个个都鼻青脸肿的。然而最让人震惊的是，好几个作战班组直接成建制的消失了，好多人衣服都撕破了，鞋都丢了，唯独任小素他们整支作战班组还有点人样。任小素他们所在的作战班组是铁二营第八作战班组，原本前面还有1到7，结果第六作战班组直接没了，人全都被抢走了，就连班组长都被人抢走了。这时候刘太宇也没再提责罚的事情，平日里他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克扣大家的军饷，没怎么真的管过军务，这会儿也算是他自食苦果了。任小素大概数了一下，现在四人部队还剩下33支完整的作战班组，也就是说这支四人部队的人数在1000名左右。刘太宇站在所有人的面前说道， 平日里你们吃财团的喝财团的，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就该是你们报效财团的日子了。我部将向滩头山、凤仪山、双龙山一线进发，最终在那里建立高地，防止庆氏军队入侵。 任小素愣了一下，让四人部队去建高地，还真是让去送死的呀。如今虽然地形还有巨大的优势，但问题是炮弹射程与精度都已经很高了，你可以占据高地，但人家要是有钱能干脆用炮弹给你高地洗一遍，这时候守在高地上的人都得死。一般这种情况需要修筑极其坚固的防御工事才能起到战略高地的作用，但任小素他们哪还有时间修防御工事。四人部队里所有人都哗然，没人想去送死，可问题在于他们吵归吵却没人敢跑。刘太宇身边有一支加强连，是他的亲信部队，总共180人，这些人身上的武器装备可要比任小素他们好多了，但这部队并不是用来打仗的，他们一方面负责保护刘太宇，另一方面则是负责监督四人部队其他作战班组执行命令的。刘太宇笑道， 呵呵，不过担大任那也是有大回报，这次战斗结束表现优异者可以直接进入李氏正规军，不仅如此还有很丰厚的酬劳，再不济也能直接进入壁垒成为正式居民。 有些士兵当场便激动了， 啊，能进壁垒获得居民身份，真的假的？ 刘太宇笑了， 我堂堂铁二营的营长能跟你们开这种玩笑？财团高层已经下发文件了，你们且把心啊放回肚子里去啊， 此时好多人心动了，流民们也没啥见识，历史上总被忽悠的也就这群人，而且是一群人凑到一起的时候更好骗。但任小素很清楚，刘太宇敢这么画大饼，恐怕是没觉得这将近1000人的私人部队能活着回来。队伍里能保持清醒的人也不少，但大家都不敢说什么，只能任由自己的战友们在一旁激动地讨论。忽然间，刘太宇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好了，都上车，出发。 刘太宇的越野车和加强连的运兵卡车并没有开在前面，而是在后面监督着，观察是否有人半路逃跑。任小素在车上通过后视镜看到这一幕，他对李清正说道： 这刘太宇的胆子小，到时候他肯定不敢亲自上战场，这样一来留给我们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多了。 李清正一愣： 你要发挥什么呀？哎，小素，你可别乱来啊。 任小素说的方便他们指挥，也不是真要搞什么事情，而是如果没人天天盯着他们，那么也没人知道他们有没有守好高地。到时候刘太宇在后方待着，他们在前线完全可以找地方藏起来，或者是转移一下。有人趴在车厢与驾驶室中间的空隙上问道： 班长，副班长，咱们万一真正炮灰了咋办呢？ 对啊，刘昭江把我们一半子弹都带走了，到时候守战略高地，没打2枪的子弹就没了，难不成用牙齿去咬敌人吗？ 这时候大家对刘昭江依然很怨恨，当逃兵大家能理解，大家都想当逃兵，可是离开的时候带走了那么多腊肉和子弹，这就等于是要其他人去送死了。现在他们这个作战班组跟赤手空拳差别也不是太大。任小素看了一下李清正： 如果你知道有人会逃跑，你还会留下吗？ 李清正说道： 会吧，毕竟队里还有其他人需要保护家人呢。 李清正自己最难过的一点在于，他把大家当成了兄弟，结果兄弟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卷着武器和食物跑了。还好他们食物够多，不至于饿着。李清正叹息道： 如果有人给你们100万，你们会出卖我吗？ 别想那么多。 任小素安慰道： 你不值那么多钱，这昧良心的钱咱不赚。 后面车斗里的士兵全都笑起来了，不过有人还是担忧道： 玩笑归玩笑，咱们要真成了炮灰怎么办？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没事，我到了那儿再想办法。 大家一听任小素这么说，忽然就放心了一些，仿佛只要任小素想办法，他们就不用当炮灰了一样。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